easy 就是简单的容易的舒服的安逸的很 easy EASY 殊不知这个 EAS 也是个小词根、 对没错那我们就先来讲那个 easy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EAS 呢它这个词根呢就表示容易舒适的意思后面有个 Y朋友们记好 ,Y 也是一个后缀。啊我们可能总觉得后缀是不得是至少俩字母哈和仨字母。 哎 实际上后缀一个字母也能搞定。那 Y 就行了人家就是形容词的含这个词性了。 哦、所以 easy 就是容易的简单的安逸。 对没错那这个 EAS 呢我们说不仅仅有容易的意思还有舒适啊，所以它过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生活呢 Easy life、哎、 容易的 对就挣钱很舒服的、很容易的生活 我们也知道 EASE ease 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名词、 对、 它的意思就完全毫无悬念了 就是舒适缓和的名词 ease 对没错 是吧 对 就 calm down 那种感觉 对 很舒适的哈、春风拂面的感觉 没错 in ease 就是处于一种很舒适的状态 很和谐的状态、舒适又和谐妥妥的好了就要来个不舒服的在 ease 前面加上 dis 又来了 好刚才我们讲过了 ,ds 表示的意思是 分开 您这是跟谁分呀 ease 分开 跟舒服分开吧 对 那就让您不舒服呗 相反了 对您怎么着就会不舒服呢 不生病的时候不舒服 啊 对呀、不合适了不就不舒服了吗对吧 不合适不舒适的时候 对不合适啊这是我们一个北京土语 哦 它的意思就是生病了 哦不合适就是 对 那正合适呢 正合适那就 表示正好 正好对对对那朋友们您看啊就好多同学这个词儿就是拼写老拼错其实你要按词根的话不就特别开心嘛、对不对我们先写 ES 然后再前面接 DS 后面挂个 E 就行了 但注意哦它的读音不是 disease 它的读音叫做 disease 啊，就是那个 S 发成 Z 的音和后面的元音连在一起了 大家以后啊生病的时候啊、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生病啊、你一旦有个头痛脑热不舒服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啊 是 这个时候请你想一想这个单词、disease 让你不舒服的东西那就是病 对没错就是病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病是吧 对、好这个 ease 还可以加一个前缀、叫 un、uneasy 刚才咱讲了这个 un 表示否定的意思 easy 表示就是舒服的惬意的那这不就是一种不惬意不舒服的感觉吗 哎，也是 uneasyuneasy 就是不舒服不惬意 那就是让你很难过很担心很忧愁都觉得 uneasy 就他那个状态呀、就是说让你就 不所适从 对 对 就是让你觉得挺忐忑的 对比如说大家在一群这个陌生人面前让你去讲话你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是 uneasy 就让你坐立难安 对赶快喝点水呀、 就是你不能处在那个平和的状态 没错 你不能处在那个舒服的无忧无虑的状态 对 你就有点各种担心啊 对各种不安了 各种不安啊各种焦虑有点 uneasy 对 就是这种意思 对大家呢这些词哈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死记硬背不妨我们把它们在词典里面找一些句子然后通过单词去背句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体验 对你看大家听了这个词根课发现是不是太有趣了 是 真有趣这些以前看来比较冷冰冰的词语、怎么现在听上去个个好像都挺有个性的 就是从这个 cold-blooded 现在是 warm-hearted 当然也有了、你看有的词儿它就是很冷 很冷 有故意要分开挂的 就刚才那个 indispensable 是吧 这节课听下来就记住一个抱大腿啊还记住一个naive 那跟以前没区别是不是 是 你就看到有的词它就是五颜六色了、 对 像彩虹一样它有自己的色彩了 没错而且你看像那个 NAT 表生命你看多生动形象啊 对呀、以后说到 nature 大自然的时候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哈 对 热爱 对 是不是 对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学习的过程啊我们在这个应该是来年哈回来以后给大家去进行系统讲解你就会发现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每一个画卷当中的小的元素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和来历 那不就是清明上河图吗 我们清明见是吗 是不是啊？大家感觉这个词根词缀啊很有趣味，很有意思。 也多亏了和金老师一起主持，把冷冰冰的单词讲得这么活灵活现。 哎，希望大家能够都能记住啊。来，我们把今天的单词呢给大家全部的读一遍 啊。 我们来看 ，muse 表示的是娱乐，它来源于缪斯女神。 museum 博物馆。 music 音乐。 musician 音乐家。 amuse 娱乐放松。 pend 表示的是悬挂。 depend 依靠。 independent 独立的。 suspend 悬挂或暂停。 nat 出生。 nation 国家。 native 本地的。 nature 大自然天性。 naive 幼稚的。 net 表示的是连接即。 connect 连接。 disconnect 拆开。 interconnected 相互依赖的。 norm 表示的是规则。 norm 规则。 normal 正常的。 abnormal 异常的。 enormous 巨大的。 eas 表示的是舒适的、容易的。 ease 舒适、缓和。 easy 安逸的、简单的。 disease 疾病。 uneasy 担心的。 好，哎呀，今天的单词课收获很多呀， 感觉比上节课又多学了几个。 其实学词根词汇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你自己平时可以去自行研究。 对，没错，自个儿琢磨去。 哎，自个儿琢磨，越琢磨越有意思。 只要自圆其说，这词儿就能学通。 相信我们没错的。好，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度过了快乐的一节词根词汇课。谢谢傅妈，咱们下次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十项冬季运动。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curling 冰壶运动和 hockey 曲棍球运动，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项长曲棍球，叫做 lacrosse。The First Nations began playing this sport more than 500 years ago, and today, lacross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ve culture, as well as across the country. Evolving over the years, lacrosse is now recognized as Canada's official national sport.长曲棍球运动在加拿大也是备受欢迎的。开展这项运动呢，大约是在500年以前，所以呢，它已经构成了加拿大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同时也被认为是加拿大官方认可的国家运动。The next one is downhill skiing. Downhill skiing, a fast-paced form of skiing. There's a wide range of downhill options, from family-oriented mountain skiing to extreme cascading and even heli skiing operations. And with several mountain ranges coast to coast, particularly the picturesque Rockies, it's been a beloved Canadian pastime for decades.Downhill skiing 又被称为高山滑雪或者是滑降滑雪，是一种速度比较快的滑雪，但尽管是这样，也是备受加拿大滑雪爱好者们的欢迎。不管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组织，从连绵不断的雪山到风景如画的落基山脉，这项被加拿大人备受喜爱的称为加拿大消遣的运动已经存在几十年了。 The next one is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more relaxed, easy-going type of skiing is enjoyed by hardcore exercisers as well as novicesThat refer to ski beginners. Cross-Country Canada says some 2 million Canadians participate annually in this activity, which has no boundaries for age, region, gender, or conditioning level. 越野滑雪被称为是一项很放松的运动，可以说是悠哉悠哉，不管您是滑雪的老将还是新手都可以尝试。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